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36集，轻视二。窗外的雨伴随着渐小的雷声，好似一夜都不会停下来。沈妙被他这话倒是气得差点忘了方才的心痛，就问道，莫非睡王还要在这留宿不成？谢景行眉眼一动， 好主意。 谢景行，沈妙低喝道， 你叫我小子叫得顺口。 谢景行将方才擦拭沈妙眼泪的帕子塞到了他的手里，说道， 你睡吧，雨停了我就走。 沈妙气急，方才屋中生出的些许旖旎气氛瞬间荡然无存。哪有大姑娘睡觉旁边待着个陌生男人看着她，这是什么混账事啊？谢景行成天老做这般不着调的事。睡王在这里，我睡不着。沈妙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被谢景行这么一打岔，他原先因为常在青儿生出的沉郁消散了不少，连带着面上也舒展了很多。谢景行伸手抬起他的下巴，逼着沈妙盯着他的眼睛，慢悠悠地说道， 看清楚了，本王是皇族血脉，有真龙之气镇着，本王待在你屋里，魑魅魍魉都不敢来，你才不会做噩梦。 沈妙不怒反笑，挣开他的手，这么说我还该谢谢瑞王了。 不错。 沈妙怒视着谢景行，可是心情却渐渐地轻松起来。谢景行没有问起他别的事儿，不管谢景行是真的没有猜到还是知道却假装不问，都让他觉得逃过一劫。如今的他没有半分力气再去应付别的人，谢景行的不说就是帮忙，如眼下这样的唇齿相讥却都是无足轻重的。谢景行走到窗前，将窗户拉了拉，免得外头的雨水飘了进来，走到榻边不远处的桌前坐下，随手拿了一本书，竟是要坐着看书的模样。他头也不回地说道， 本王在这里你可以放心睡。 沈妙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却最后什么都没说。外头凄风苦雨，雷电煞是吓人。沈妙将自己裹在被褥中，只露出一个脑袋，目光却不自觉地投向桌前的人。青年即便是坐着都显得身姿修长而挺拔，他随手翻阅着书，却是十分认真的模样，侧面看上去实在是英俊绝伦，浅黄色的灯火之下整个人都显得温和了几分，褪去了玩世不恭的过去，此时的谢景行显得沉稳而温和，身影仿佛可以遮蔽所有的风雨，便是什么都不说竟也能让人生出一些信任的感觉。他心机深沉，冷漠狠辣，欺瞒天下人亦有破釜沉舟的决断，愚弄皇室，偷梁换柱，表面玩世不恭，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是个好人，却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无情。在外头的风雨声中，沈妙的心情那一点点愁苦和伤痛似乎也在这浅色的灯火之下被掩盖了，慢慢的她闭上了眼睛。淅淅沥沥的雨水终于在许久之后停了，桌上的油灯只剩下了一点点，烛火微微晃动，马上就要熄灭的样子。桌前的紫衣青年合上手中的书，站起身来，走到床榻边上。床榻之上，少女睡颜安宁，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的长发铺在枕头之上，闭眼的时候没有平日的端庄，反而多了几分恬静，越发地显得整个人稚气未脱。她其实只有16岁，还只是个小姑娘， 寻常的人家里，16岁的小姑娘大约在思索着哪家的少年郎长得好看，或是哪家的香囊做得比较香。谢景行的目光有些复杂，他从第一次进沈庙开始，沈庙才刚刚及笄开始，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与年龄截然不同的老辣，是老辣，不是沉稳。沈家所面临的处境十分复杂，可他似乎从来不曾慌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一般。然而到底是个小姑娘，就如同她的小字一样，沈娇娇，本应该娇养着长大，她却必须被迫成长。从来没有显示过脆弱，不代表真的没有脆弱。比如方才，她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候，眼眸中流露的绝望足以令人震动。她抓着她的衣襟，浑身都在颤抖，仿佛经历了巨大的可怖。但是他却又在顷刻之间恢复成平日里端庄的模样，像是受了伤的猛兽，却要时时刻刻彰显着自己的强大，因为一旦被敌人发现了伤口，就会被不留余力的斩杀。谢景行迷糊，他不是良善之人，亦有常人没有的狠绝，但每每面对沈庙的时候，总会留那么一分余地。从第一次见沈庙开始，其实他的姿态都是退让的，他在让着他，但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就好像他故意说雨未停不过是为了看着他睡着一般。沈庙明明很害怕，却要逞强，他也就只能装作不知道的模样。雨停了，谢景行将被子给沈庙掖了掖，放下纱帘离开了屋子。床榻之上，沈庙睫毛微动，却没有睁开眼。与沈宅一墙之隔的宅子，如今已经被瑞王一并买下。谢景行从里头走出来，等在外头的铁衣和南齐赶忙跟上。 宫中的帖子重新接了， 谢景行开口道。铁衣一愣， 主子不是说不去？ 改主意了。 谢景行扫了他一眼，铁衣连忙称是，心中却是狐疑不已。那帖子是宫中几个皇子给下的，一众名气的皇子和大秦的太子，谢景行不想掺和到其中，直接给拒了。怎么如今又突然想到要去了？铁衣又小心翼翼地瞧了一眼自家主子，只觉得谢景行眉眼都带着冷意，心中更加纳闷了。谢景行目光微冷。沈庙的梦里其实不止换了罗雪燕的名字，还有定王傅修仪。再也不要喜欢傅修仪了。谢景行的唇边忽而泛起了一抹嘲讽的笑。喜欢。喜欢过总归是一个让人觉得碍眼的词。定京城冬日的惊雷让第二日迅速转冷，仿佛一夜之间便到了深冬。人们议论起昨夜的那场大雨，全都是说来得有些突兀。 没想到雨说来就来，倒是忘了院子里的那些花草，花一想起来的时候好几盆都碎了。哎呀，那些花平日里都是精心侍弄的，这么一来倒是可惜了。 陈若秋一边替沈万整理着衣裳，一边说起昨夜的大雨。陈若秋自来都是要讲究几分雅致的，便是那些花儿草儿也是找些特别稀缺的品种。沈万有些心不在焉地听着，目光却没有看向陈若秋。陈若秋注意到沈万这副模样，就笑着问道， 老爷可是有什么心事？ 沈万回过神来，看着陈若秋说道， 哦，我想着玉儿如今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了。 陈若秋心中咯噔一下，却是笑道， 啊，我晓得的，一直在替玉儿物色合适的人家，不过这人家嘛，总也得慢慢挑才是，不能稀里糊涂的将玉儿嫁过去，老爷你也心疼呢。 都已经物色了这么久了， 沈万这一回却没有被陈若秋敷衍过去，他板着脸说道： 自月儿16开始，已经整整两年，旁人家的姑娘便是没有出嫁，也都定了人家。月儿再这么拖下去，日后再想找到合适的人家也就难了。前几日我给你的那几户人家都是不错的，我看过，门当户对，府里也没太多糟心事，月儿嫁过去也不吃亏。 话虽如此，陈若秋勉强笑了笑，只是这一时半会儿的，也得让月儿熟悉熟悉才是。 两年了，每每与他说些人家，他都推辞，你这个做娘的也纵着。 沈万目光犀利地说道： 咱们府上虽然也不差，可是月儿心气也太高了，若是打了什么不该打的主意，将咱们这一房都搭了进去，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